黑石牢。

擦干了鞋底，再买了十匹腰山战车。到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，亲眼见你爹爹卖不进牢房，记下了血和泪一盘账。你需要你雄心如大志，要和敌人三清方这血债还有血。 打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。

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